Beijing to the world.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。知北京，听世界。 大学生英语在线，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，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。最顶尖的英语专家，最有效的学习方法，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。 Question of the day， 大学生英语在线，每天上午6:30，晚上11:00，与您准时相约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， 我是 Larry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，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，欢迎壮壮老师。 Hello everybody，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peech that is by Glenn Henry, a guy who is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parentingexperiences. The title of the speech is What I've Learned About Parenting as a Stay-at-Home Dad. 就是我们知道在一个三口之家里面，往往父亲是要承担着去外面工作养活全家的责任的。但是今天的这个演讲者叫 Glenn Harry， 他今天要谈论的自身经历是如何做一个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家长， 没错，也就是个奶爸。 嗯， 这个奶爸呢，其实他讲的还是挺幽默的，很有意思。Now let's look at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his speech. Glenn Harry got his superpowers through fatherhood after leaving behind a job he hated and a manager he didn't get along with. He went to work for an equally demanding boss, his kids.He shares how he went from thinking he knew it all about being a stay-at-home parent to realizing he knew nothing at all, and how he's now documenting what he has learned. 刚才在介绍他的身份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一个单词叫做 stay-at-home parent。stay-at-home 这三个单词是连在一块儿，用横线连到一块儿去了啊。很明显，就是说在家里待着的家长。父亲在家里待着照顾孩子就是奶爸的意思，所以他就分享了自己做奶爸的一些经历啊和一些想法，然后他最后意识到了 he knew nothing at all， 他根本什么都不懂。 没错，一开始呢他觉得自己这个好像照顾孩子嘛很简单，对吧，他觉得这没什么难的，后来呢一旦他开始照顾孩子，他才发现其实他并不知道怎样去当一个爸爸。现在呢就是说他就给大家分享他这一段的经历。原来他在公司里边所做的工作呢是他特别痛恨的一个工作，并且呢这个老板呢跟他也非常的不和。那回到家之后呢，他又发现了他的新的老板，也就是他的这些孩子们，其实也是相当的有挑战性啊，给他带来了许多的困难。那么他呢现在就是来讲他的这个经历，叫 fatherhood 啊 father h-o-o-d 这两个放在一起， fatherhood 就是为父亲的这一段时光。那么这个人呢他是 visual storyteller 啊，就是视觉故事的这个讲述者。He is a father documenting all the mistakes and joys of parenting，所以他把自己的经历全部都记录下来，除了这些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呢，也还有这个做家长的这些乐趣。 所以有痛苦也有快乐啊，有这种失误的 mistakes， 也有 joys of parenting， 就是你从照顾孩子这件事中得到的一些快乐。 没错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生词哈。第一个呢，其实它是也不见得是生词，它就是一些用法，比如说 to smile the smile， 就是 smile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。那及物动词to smile the smile 就是微笑的微笑啊，但中文其实不这么用，你只是用 smile 就完了，但是英文会用。那跟它结构类似的还有一个就是 to work a job， 就是做一件工作的意思，前面的 work， 那你也可以说 to work a work 也一样啊，就是 做一个工作， 做工作，就是它的动词和它的名词其实是同一个形式。Stay home dad 可以再推广成 stay home mom 啊，就是家庭的主妇啊，就是妈妈在家里边负责照顾孩子啊。再来就是 Sesame Street， 这个呢，他一开始就觉得在家照顾孩子嘛，把这个芝麻街，这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动画片给孩子看的，把它往电视上一放啊，再给孩子们弄点吃的就完事儿了，所以他会说到 Sesame Street， Sesame 是芝麻的意思， 嗯 ，Sesame Street 就是这个动画片的名字。好，然后他说嘛，小孩嘛，对吧？你就是给他换尿布。这个英文这个尿布师叫 diapers， D-I-A-P-E-R 啊 ，to change diapers 就是换尿布，换这个纸尿布。那小孩呢，他不管啊，有时候呢，小便就直接尿到大人的脸上了。那么 pee 这个词是小便，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用法。 P-E-E， 对了， 对吧？ 那它也可以当动词。那 when someone is get peed on， that means， somebody else pees on this person。 就是小孩尿裤子了，如果他在你手里面，自然你的手也被弄湿了。 啊，对。但是这个他讲的时候，他说这小孩直接尿他脸上了。 哎呦，这么悲惨。 get peed on。哈，那小孩嘛，对吧？ 所以 pee 呢，既可以作为名词，也可以作为动词。 嗯，没错，嗯，啊，它就是尿尿的意思，不光指小孩，大人也可以用这个词。再往下就是 convict 啊 ，C-O-N-V-I-C-T， 它是一个动词，就是判刑可以用这个。比如说 conviction 啊，或者 somebody is convicted of a crime。好，再接下来呢是 suck，S-U-C-K， 这是一个 slang， 它是个动词。比如说这个饭馆做的面条太难吃了，那你可以说这个面条 sucks，嗯，啊，或者我考试的成绩比如说不那么理想，你可以说 the score sucks， 哎，这个 score 太烂了，嗯，啊 suck 它作为一个动词， 没错 啊。 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他在谈到这个孩子呢令他是捉襟见肘啊，就是摁了葫芦倒了瓢，忙得特别的狼狈的时候，他说呢 sometimes when you deal with people you get emotionally tired tired 指的是很累， 哎， be tired of something， 我因为什么事儿感觉很累。然后，这个累呢，在这里不只是你身体上的累，而可能是精神上的累，这个情绪上的很累，就是 emotionally tired。 对，我就想说呢，好多好多的这个大家在写英文的时候，他可能不会想得起来用这个 emotionally 这个副词放在这个 tired， 嗯， 把他们俩人放在一起去用。啊，但是其实英文会用 emotionally tired， 它就分得很清楚，你这个累到底是你精神层面的还是你体力层面的啊？如果是你精神层面的，是你情绪上感到已经很疲倦了很累了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加这个副词叫做 emotionally tired 啊。那你也可以说如果是肢体累就是 physically tired， 嗯，就分得很清楚，要告诉你我到底是哪一方面很累。 嗯哼，好，接下来呢就是 be tapped out， T-A-P， tap 这个词是水龙头的意思啊，它的这个动词的含义呢就是从龙头里往外放水啊，把龙头拧开。 be tapped out 呢就是指这个龙头里边的水全部都放空了啊，彻底的就是 be exhausted 啊，就是这个人已经都枯竭了啊，累了。好，再往下是 advocate 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，做名词讲的时候是指人啊，that means somebody who supports certain ideas or opinions， 就是支持某一种意见或者是某一种观念的这些人叫 advocate。 再来呢有一个词组我觉得也不错，叫 stand in someone's shoes 啊，站在某人的鞋里面，那他的意思就是以别人的角度来去看待一个问题啊，那也就是你可以更加的换位去思考，这样的意思 stand in someone's shoes。 好，那现在呢我们来这个给大家留一个听的时候啊需要思考的题。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teach kids right from wrong？ 哎，你怎么去告诉孩子去区别对错？ 嗯， 啊，这个挺不容易的，这个初期的这种。